瞒着你。 黑夜，黑夜，白天，白天，都有人向往自由， 都有人向往自由， 自由。年轻的人在苍白的青春中寻找丢失的自己。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24小时的全天守候，把经典音乐和优质声音都交给听众。初心未忘，2017年9月6号，北京 FM 969五岁了。以乐动北京经典飞扬为主题的5周年系列活动持续登陆，这个9月和经典969一起去也。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969。 目前朝阳区在全市率先启动对三环内具备入地条件道路通信加工线的入地工作，共涉及道路147条，长度约83公里。那据了解呢，为全力做好冬奥会的环境服务保障，朝阳区将奥运核心区周边地区的道路加工线也同时纳入整治。今天969则令带你听资讯。2016年的10月1号起，北京市将正式实施居住证制度，目前已办理居住证246.5万张。根据相关规定呢，居住证的有效期为1年，到期需要办理迁住。北京市公安机关为此推出了3项便民的新政策，有效期满11个月且不超过13个月的持证人都可办理迁住，同时呢，居住地未发生变化的可任意选择派出所迁住。8月31号，为期62天的2017铁路暑运结束，北京铁路局发送旅客突破至6000万人次，单日的发送最高量达到116万人次，与同年相比呢，今年的高铁旅客占了一半。今年暑运，北京铁路局共发送旅客6058万人次，增幅5.5%，其中高铁动车组发送旅客2993万人次，占全部发送量的49.4%。在2018世界杯预选赛12强的倒数第二轮比赛中呢，中国队主场以1-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保留了出线希望。 笑脸

五周年倒计时，和你一起挑战下一个五年。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小哥哥，春天里那个百花鲜，我和那妹妹呀把手牵，又到那山顶我走一遍呐、看到了满山的红杜鹃。我嘴里都笑的是哟哟哟哟，我心里的美笑弯了腰，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我那妹妹的上花轿。小哥哥，春天里那个百花鲜，我和那妹妹呀把手牵，又到那山顶我走一遍呐、看到了满山的红杜鹃。我嘴里都笑的是哟哟哟哟，是啷个里个啷，妹妹她不说话，只看着我来笑啊！我知道她等我的大花轿，我嘴里头笑的是哟哟哟，我心里头美的是啷个里个啷，妹妹她不说话，只看着我来笑啊！我知道她等我来抱一抱，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的那个月亮她笑弯了腰。笑弯了腰，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我那妹妹啊上花轿。哎， 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

I love you. 五年，我们相信、相依、相赖、信赖、感恩和答谢。 九月六号，与你相约五周年台庆庆典，共赴前程。共赴前程。